就在三位会长都怀疑的时候，又有消息来了，两人又出现了。 快快快快， 三人都是连忙出消息，现在所有小组最少五人，五对二，总该可以拖一拖时间了吧。五人果然比三人要强，至少拖延到了援兵赶到，但那二人面对五人却也不恋战，抽身跑得也早。众人吐血去追，心中已有很不祥的预感，结果很快预感成真，两人又没有了，完全的没有了。至于五人组没团灭，但挂了两个，经验被赶来牧师复活后挽回了一点，但钱和装备都被对方拾了个干净。 你不是只要橙装吗？ 这先后两战爆出的装备，君莫笑都有去捡，这让毁人不倦又搞不懂了。他之前都以为这个人只把橙装开在眼里。 嗯，我懒得捡，但刘那儿又会被他们捡回去，不如我捡了。 好可惜，不能全灭了。 毁人不倦和叶修两人现在角色完全对调了，一个想的是 PK 杀人，一个则在拾荒装备。 输出不够， 时间太紧。 毁人不倦也是无奈，每次开始攻击对方，对方肯定是先发消息出去，于是不用太久就有大队的人围来，两人只能抽身退走。三大公会这边很多人都有些疲惫了，却有一支团队的人马这才刚刚斗志高昂地聚集在一起。 吉祥姐，他们在哪儿？ 队伍中有人嗷嗷地叫着。这一支不是打着工会办事的旗号，而是金香以个人名气召集起来的，里面以家王朝工会的玩家为主，却也混有一些非家王朝的人，都是金香的私人朋友。 喂，居莫笑，这人现在都传说他是叶秋啊， 有人说着。 管他是谁，欺负金香就是不行，我们现在这么多人，谁来也不怕。 谢谢大家能来，除了君莫笑，还有一个叫毁人不倦的家伙，我想大家也都听说过这个名字吧。 金香说着。 毁人不倦，知道，那个拾荒者嘛。 毁人不倦的名气还是有的。 嗯，就这两人了，刚刚爆掉了我的卸甲手炮，现在还没有离开，武器还在身上，请大家一定帮我抱回来。 金香说着。 放心，天涯海角也一定帮你拿回装备。 各种各样的声音却都是充满了讨好的色彩。 好，我们出发。刚刚收到消息，这两个家伙有露面，但现在又逃了，我们过去那边。 于是一个足足有二十多人的团队朝着叶修和毁人不倦刚刚冒过泡的地方去了。这支团队全是因为金香聚在一起，就是陈夜辉也指挥不动，他看在眼里，却也不会去说什么。这些新参与进这场活动的玩家朝着目标地奔去的过程中，看到不少三大公会的玩家队伍四处奔波搜索，看多了渐渐也有些心凉。 喂，三家公会这次来了得有多少人啊？ 有人问着。 就我们这一路过来看到的就凑几个团了， 有人也很惊讶地说着。一个团就是100人，在游戏里已经算是一个很大的单位了，哪怕是游戏里再强的 BOSS 也强大不到一个团都收拾不了。而现在为了追杀两个玩家，三家公会出动的人竟然是以团为单位，还好几个。 没办法，这两个家伙狡猾得很，东躲西藏，如果敢正面相抗的话，根本不需要这么多人手。 金香解释着。 那我们怎么找到他们啊？ 有人问着。 我们现在正在压缩他们的活动空间，等压缩到一定范围，他们就无处可逃了。 千万别是让别人杀了，那我们不是白来一趟啊。 不错，所以我们动作得快一些，这里还有中草堂和蓝西哥的人，如果让他们杀到抱到我的卸甲手炮的话，那就九成九拿不回来了。 叶修和毁人不倦接着又是奔了一路，中途也有看到单独队伍，但是一直没有动手，让毁人不倦有些不耐烦了。 喂，干嘛不杀？ 眼看又是让过了一队人，毁人不倦郁闷。 看那边。 叶修向毁人不倦示意看另一方向。毁人不倦扭头一瞅，那边街角转出了又一队人。 对方的人手在集中，我们的空间被压缩，现在出手不是好机会。以前几次出手，我们都至少有一定的时间，现在这样的机会有些难找，他们相互的空间更紧了。 那这怎么办？ 得大范围的转移一下了。哎，走这边，这边他们还没来得及完全控制。 叶修引着毁人不倦换了条道。 你是怎么知道的？ 毁人不倦不解。 哼，记住对方的队伍，观察每支队的部署，结合地图预判他们可能的运作模式。 毁人不倦听到一头雾水。 金香。 这时金香收到来自会长陈野辉的消息。 啊，我们这边正在压缩他们的活动范围，我特意留出了空间，他们两个估计会朝你那边方向冲过去，你人手很充足，解决他们吧。这要让中草堂和兰溪阁围上的话，东西可能就被他们抱走了。 谢谢会长。 金香这一听大喜过望。 除了你的卸甲手炮，留意军木校的那个武器，爆出来的话一定要拿到。 嗯，我明白。 我有人给你准确消息。 好的。 金香非常兴奋，回头就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众人。众人摩拳擦掌，唯一遗憾的就是两人的话实在有些不够傻。片刻后，金香果然收到消息，是家王朝的人送来的，告知了他那两人准确的跑路方向。 好。 金香连忙也是查看地图，略作研究后带人先行埋伏起来。叶修和毁人不倦这边一路走得也挺辛苦，时不时就需要躲藏回避的小队，让毁人不倦都感觉到对方的搜索果然是密集了一些。但绕着绕着，终于回避越来越少，毁人不倦心知这是渐渐从对方圈中冲出了。而后很长的一段，两人干脆是啥回避都没做，因为根本就没有遇到任何人。 突围了？ 毁人不倦诧异，想当初他遇到的还不是这样密集的包围，结果被堵得头破血流，现在跟着军墨校走走停停的，不紧不慢，居然就这样悄无声息的突围了。 哼，我说了，这边他们的布置还有些松。 是吗？ 毁人不倦没来得及说话，却是有人接了话，瞬时间屋里房上一下子跳出好多玩家，不是五人，不是十人。毁人不倦一圈扫过去，人多到他一时间都数不出准数。此情此景，毁人不倦显示乐了。 这边布置的有些松。 这些布置不属于先前那一圈的。 现在怎么办？ 杀光他们。 什么？ 毁人不倦以为听错了。 你看他们超嚣张超自信的样子，这一次他们应该不会呼叫什么援助了吧？ 那可未必。 关键你看那是谁？ 是那个女人。 对啊，失去的东西她要亲手拿回来，被别人捡到的话怎么会还她呀？ 所以他们就会站着让我们一个一个的杀掉。 别怕，我也有布置。 我会怕？ 毁人不倦说话间立刻冲上，目标直指金香。金香已经两次在毁人不倦手下吃亏了，哪能不防啊？枪炮师这种纯远程的职业，本也就该尽量不给对方逼近的机会，前两次太大意，这次却不会。一看毁人不倦启动，金香直接一个飞炮退了开去，身边左右两个玩家已经是凶猛的迎上，一个战斗法师，一个狂剑士，一战矛一重剑齐朝毁人不倦攻了过来。 毁人不倦飞身跳起，一个雀落，超快的操作让两人防备不及，肩头各被点了一脚。毁人不倦这次却不敢把人往翻里踩，人家二十多人呢，近战的都围上来了，远程的都开火了，根本不能在这样一个地方做这样长久的停留。肩头各点了一脚，立刻一个倒翻就朝后退来，就这样在空中还被子弹扫中，对方人多埋伏又有准备，攻击实在是有些密集，才出手一记就有些手忙脚乱。这个情况下，毁人不倦其实也没啥自信，他能仰仗的也只有一招而已。刚一落地，飞快就是一个结印，直接迎舞，数个身影飞出，一同乱轰。可是就算是这大招，在这种情况下已经沦为了一种自保的招式，疯狂的人影乱闪的确让对方不能准确捕捉，可对这攻击对方却也不太放在心上，大家各种攻击乱丢，乱飞的人影打中就打中，打不中就打不中，人家根本一点也不着争。叶修这边也早有人来拿他，他却是不像毁人不倦那样毛躁慌乱，借人当武器是他群战中的惯用手法，轻松就把冲得最快的两个人给打翻了，跟着格林支枪技能横着扫了一个扇面，瞬间打熄了几个远程职业。法师什么的法杖指着呢，法术却是没出来，造型一下子就显得特别白痴。 果然厉害啊， 这上来的控场手法就足够惊艳了，神之领域的老鸟们倒是都是识货。君莫笑是野秋，这个传闻很响亮，不过能愿意跟着金香一起站到这儿的显然不会是因此有顾忌的叶秋粉，倒是对于斩杀这大神很有些兴趣，能在游戏里把职业大神劈了，这可是超级值得吹嘘的。于是在看到叶修漂亮的手法后，大家反倒更加跃跃欲试，攻势更猛。叶修连忙让君莫笑几个翻滚，对手追来的攻击悉数不中，看似要中的竟然会被毁人不倦突然闪过的影分身给拦下。巧合，有意这样去躲，毁人不倦配合来拦的，没人细琢磨，反正就是那么一下下的事儿。毁人不倦的影舞在这样起火乱轰下，假身很快被消灭掉了两个，假身越少场面越清洁，对方的攻击也是更有目的性。毁人不倦疯狂操作中视角扫了一瞅，看到君莫笑也是被乱轰的东滚西躲，这哪像是要杀光对方的手法呀。 我的信侠手炮在你们谁身上呢？ 金香此时意气风发，一副局势掌控者的姿态站出来说。 哼，交枪不杀吗？ 叶修笑问。 哼，直接交出来的话可以放你们其中一位走。 这样啊，那看来只能我走了，因为他交不出来。 禽兽啊。 毁人不倦这时影舞是结束了，角色落下，结果就听见叶修说话，鄙视中。金香也是一时答不上来，照一般思路的话，这种时候不是应该大义凛然的自己慷慨牺牲换朋友一命吗？这样的话自己稳稳地拿回卸甲手炮，然后放走毁人不倦，击杀君莫笑，也不用出尔反尔，大目标通通完成，人品也是妥妥的。结果这家伙好生无耻啊，居然准备直接把朋友牺牲掉，走了君莫笑，但是能稳稳地拿回手炮。一时间这金香好犹豫啊，毕竟就算击杀了目标，卸甲手炮会不会爆出也要看人品，这人重新复活后指不定就把卸甲手炮转移了，所以说机会只有这么一次，从概率上来说其实爆不到卸甲手炮的几率是很大的，现在有可能百分百拿回的机会摆在面前，要不要先把工会的利益牺牲掉不杀君莫笑呢？至于出尔反尔拿回手炮再杀人， 这么多朋友看着呢，金香有些不好意思。结果他不好意思，团队里倒是有人开口了。 金香，好机会，先骗他把手炮交出来，然后再杀他。 这样不好吧？ 金香心花怒放，有人愿意出来当这个狗头军师再好不过了。 没关系，我们就杀他，不杀毁人不倦，然后就说由不得他们选，不就好了？ 啊，这个好。 金香一看还真是好，于是立刻放出。 手炮交出来吧。放我走。 结果叶修却是要确认。蚊子游戏玩不成，金香顿时又卡了。结果那出主意的哥们直接替他开口了。 手炮还金香，放你走。 这个你是指的谁呢？是指毁人不倦。 这人说着在频道里解释。好贱呐、啊、连自己人都忍不住在心里鄙视了一下。 说定了啊？ 嗯。 不反悔啊？ 不会。 我考虑了考虑，觉得还是不太好意思。 你。 到此金香当然明白这是被戏弄了。就这聊天的功夫，他们这边攻击都停下了，让这两个家伙很是喘息了一下。 一个都别想跑， 金香怒道。 同意。 呼应他的居然是叶修。叶修话音刚落，地上突然有烈焰卷起，但不是在他和毁人不倦脚下，而是在这些玩家脚下。众人都是一怔，烈焰风暴，元素法师60级的技能，没有转职的绝对不可能学会。这是谁操作失误，把技能丢到自己人脚下来了？众人还没反应清楚呢，轰一声响，烈焰在狂风怒号的声音中猛然一下就点起来了，燃到他们身上，赫然有着伤害。 什么人啊？ 众人大惊，这显然是另有人在攻击他们。随后就见地上人影一道，抬头一看，一名狂剑士双手抓着重剑自房顶上跳下，直接就是一个地裂斩朝地上扎了过来。荣耀中有很多居高临下攻击的技能，伤害和效果会和落下的高度成正比，地裂斩就是此类技能之一。这直接从房顶上飞身而下，显然是白减了房顶高度，这是这类技能运用时人们都懂的一个常识。这样的情况下，地裂斩的攻击范围会有多大？新区的小白闹不清楚，神之领域的老鸟们却至少有个估量。一时间根本没人敢去正面掠这一击的锋芒，所有人连忙让开了一个小圈。跟着又是嗖嗖两道人影飞出，却都没有狂剑士怎么嚣张的攻击方式。两个身影，一个挥舞着战矛，一个却是空着双手抓住。一个战斗法师，一个柔道。两道身影后面，一个元素法师站在房顶上，法杖指出，正是烈焰风暴席卷的地方，显然就是此人在旁偷袭了一个法术。 这些人是谁啊？ 众人惊讶的叫声中一声轰鸣，地裂斩流星般坠地，所有人都觉得一阵颤抖。以那地裂斩一剑为中心的地方，地皮翘裂蜿蜒而出，地缝中隐约有剑劲闪动，这就是地裂斩的冲击波，一被触到就有几率被打出眩晕。